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嗨嗨嗨，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各位下午好，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在2021年的12月13号星期一问候大家，周一快乐。今天下午同样的在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呢一起投身在浪潮世界里，感受一下由我们在不同的周期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浓缩一小时的浪潮，相信一定可以对你的口味。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浪潮，在新浪微博啊，找到我的微博麦同学就是我的微博。同时呢，守护一下我们节目的话题井号 Listen 21井号，随时呢留言互动，发表自己的乐评和观点。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此时此刻快进来。今天下午的一小时份的浪潮，60分的热浪，不能没有你。 浪潮 Listen to One。 请不起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呼吸抓紧节奏，跟着我 夏天里的热浪，冬天里的太阳，眼神都融化，有谁能抵挡？ 浪潮 Listen to why 下午的热度值交给你，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北京乐广播 FM 97.4。欢迎一下来节目聊天室报道的朋友们，他们是每次呢都会很抢沙发啊，第一名的这个燕黎同学啊，都是你，都是你。山外有山，生如夏花，桂芬以及金豆豆、围栏。生活大百科，一个胖子，秋风秋雨。小周周，大家下午好，下午好。 Run away from you. Run away, run away from you. I got to run away, run away from you. Run away, run away from you. 小时的浪潮，让你的耳朵听到了各种斑斓的色彩。当然了，在电台里面听到的每一首未知歌曲，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在浪潮里面为大家呈现出的好歌，赶快来听听。在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hold. We're just people in the darkness. Equal Listen to one。一提到天王天后级别的合作、哦、尤其是这种对唱作品，我们呢就最近啊已经为大家呈现了一首新歌，来自李荣浩和阿妹张惠妹的对等关系。这是一首对唱情歌，你能听出呢李荣浩他努力的涉足华语情歌经典这种不一样的这个创作努力，往往简单的反而在这个年代更难以哈，不容易把它写得更加的有力度。我们来听听看。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请你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歌词中的两个如果，如果发现我不会再主动想起你，如果回到过去，我还是会说对不起。 距离只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当我放弃了再让 什么， 或许就是结果。 狠下心都不说， 一首全新的对唱歌，来自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在李荣浩的音乐塑造的维度当中，他美美的创作，在近些年听到了耳熟能详的他的老歌，到他最近的新专辑里的新的作品，能感受到他始终秉持着一个特别纯粹化的创作原则。当然也听得出来他在一些自己的新歌里面呢做出的一些创新的野心哈。在这首对唱歌里面呢，我们听到的是极富怀旧感的调调，而且对等关系整个的这个经典城市呈现都是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深情的互动，没有搞太多的花样，也不这个焦作啊，而非常的真实纯粹。哎，听到了里面对往昔的怀念深情。 心在血液里无常，温热前世的牵挂，而我在调整天 敲打，我又留长了头发，耐心的等海岸线的变化，大雨就要下。 浪潮 Listen to Wise， 还共一起 浪潮 Listen to one。 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倒计时已经就位，不需要准备高温咖啡杯 Hot soy every day， 飞船不 delay， 勇敢的去追，马上就起飞，乘客就我们两位。在我的身体上下游刃有余游动游动，他们都没听懂吧，以为我真的在做梦。我们在星空玩耍，尽情释放所有冲动，星空中绽放的花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这一路不容易，你是我的羊群，一束个风雨，是你给我的勇气，别再若即若离。 Shawty Shawty， 你只能是属于我的唯一。 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漂浮在你的宇宙中停留。我只想要陪着你漫步月中，你心里被我们抛在脑后。 游离在星河的边缘，我们的孤独在宣泄。如果说有什么眷恋，你是我锁定的签约。让时间在真空凝固，你我的复杂被驯服。猎物做幸运做信物，银河系我们玩拼图。哪怕会有一天我们化作了尘埃，就像从来没存在，虚无缥缈的更改。哪怕会有一天我们就真的分开，这冷漠的宇宙再不相信真爱，就连悲伤也被迫忍耐，分外无奈。漂泊的神奇球里寻找的一切都关于着你，习惯了你的气息，再美的吉他都显得可疑。为了你不再犹豫，锁定目的地，我们的秘密 Fly to the moon， 浪漫不继续。 浪潮 Listen to one， You're my universe。 Let's play ball， Let's play ball。 You're my universe。 What you got？ What you got?

沙漠金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生活，等我沉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宇宙化成白，谁经过的温柔，穿越千年的伤痛，只为求一个结果，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 来自2005年的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谢谢飞儿乐团，同时呢，作为我们的 Listen to One 的 To One Band， 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年的好的、优秀的、有品质的音乐哦。在16:35，欢迎大家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Get your soul, just tell them I ain't laying low. You was never really rooting for me anyway. When I'm back up at the top, I wanna hear you say, you don't run from nothing, dawg. Get your soul, just tell them that the break is over. Need a couple number ones. Need a pack on every song. Need me like one with Nicki now. Tell a rap nigga I'll see ya, huh. I'm a pop nigga like Bieber, huh. I don't fuck bitches, I'm queer, huh. But these nigga bitch let me deal. Yeah, ayy, holy do it. I ain't fall off, I just ain't release my new shit. I blew up and everybody tryna sue me. You call me Nas, but the hood call me Doobie. And this one is for the champion. Get your soul, just tell them I ain't laying low. You was never really rooting for me anyway. When I'm back up at the top, I wanna hear you say, you don't run from nothing, dawg. Get your soul, just tell them that the break is over. My track record so clean, they couldn't wait to just bash me. I must be getting too flashy, y'all shouldn't have let the world gas me. It's too late cause I'm here to stay and these girls know that I'm nasty. I sent her back to her boyfriend with my handprint on her ass cheek. City talking, we taking notes, tell him all to keep making posts. Wish he could but he can't get close. OG's so proud of me that he choking up while he making toast. I'm the type that you can't control, said I would then I made it so. I don't clear up rumors, where's y'all sense of humor? I'm done making jokes cause they got old like baby boomers. Turn my haters to consumers. I make vets feel like they juniors. Say your time is coming soon, but just like Oklahoma, mine is coming sooner. I'm just a late bloomer. I done peaked in high school, I'm still out here getting cuter. All these social networks and computers got these pussies walking around like they ain't losers. I told you long ago on the road, I got what they waiting for. All run from nothing, dog, get your souls. Tell them ain't laying low. You was never really rooting for me anyway. When I'm back up at the top, I wanna hear you say. You run from nothing, dog, get your souls. Tell them that the break is over. 这些年全球无论是快歌慢歌都在狂掀复古风潮，其实呢复古啊是一种情节，在音乐方面呢也是一种创作风格，一种审美趣味，更是对音乐的一种认知的思考哈，可以用不同的感觉去理解复古这个状态。但是呢在这两天每个人呢在热议的华语乐坛这四个字变作了热搜。 全力去也许是在等个结 局，听到现在的创作再想想之前的创作，如何以简单达成饱满，如何在直白中实现无限。 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回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 Here we go, go, go! 你是否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嘴巴就让下一站是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啪嗒嘣，原地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My God， 让我哭中作乐吧。会不会是你回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 Listen to One。 到了北京时间16:41，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我是 DJ 麦，让我们有请许嵩。 是否每一部戏都看得完整场？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外向，不擅长眉目表情。 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 会唱的朋友， 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那碗紫米还要切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播放，请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很爽，是否每次承受都徒增了业障，比痛和痒更多的是不痛不痒，所以我爱进剧场，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那碗紫米还要切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模仿，请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谁的故事有营养，大俗或大雅的都在理直气壮，撒狗血或白雪的现场，还真是大方。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有没有一种神话，雅俗共赏，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满身荒唐已经满脸沧桑，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太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样。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嵩，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我爱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最近呢，是刚刚所讲的哈，这个华语乐坛四个字变作了大家热聊的四个字一个话题。当然了，我相信大家的初心呢，都是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好的作品，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传播者来说，我们播什么，怎么播啊？我们怎么样让真正的优质的创作好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其实呢，也是浪潮 Listen to One 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这个使命哈。我们是有使命感的 DJ 就对了。那也希望呢，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每一首歌曲，而且呢，我们是集合的上百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作词人、作曲、编曲等等众多的老师们啊，共同的为大家来严选，希望可以呢啊，慢慢的啊，让更多的朋友哈、啊，尤其是呢，这平时喜欢听俗歌的朋友，慢慢的找到雅的一面哈、啊，让这个雅俗真正能够共赏哈、啊。很多人说自己让我来发表一些言论，我也没有时间写。那、刚刚那首歌曲，许嵩的《雅俗共赏》，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吗？我们的节目之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推出来，也希望呢在明年呢365天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全天候的陪伴。 推荐的每一首作品呢，都是不受全网的平台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所谓的现在流行的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才会选出每个月每个周啊值得推荐的真心作品，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也去多元的展示我们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就是我们节目的核心意义了。 浪潮 Listen to Why， 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呢作为我们节目的全民 DJ， 跟我们一起来乐评，一起来分享。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是爱怎么解释？当谁想看我碎裂的样子，我已经有顽强重生一次。 来，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带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谢谢你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 FM 97.4。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就是这样了。在明天下午的4点，继续打开你最最钟爱的调频，收听 FM 97.4，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吧。我在浪潮里等你。 One and only 你知道我是谁？朋友有着那个撒浪大问我是谁？一直聚集偶然，这时间错过了，为什么不对？感受黑马在撒浪努力，我那可就丢得了心底。